是最直接的裸露，笑你但又伤感来明往，谁说这算是情愫，从心中感觉到，从眼角看不到，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，羡慕你但有心暗来明往，谁说这算是情愫。

为什么还是不能接受我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我没有好好地掌握？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，才能拥有